萨娃还好吗？这里是巴黎傻娃。生活重新走上正轨，来之不易的庸常啊，连自己都不忍去打扰。趁着天儿好人少，去郊区走走吧，大口呼吸，认真享受。从5月11号解封第一阶段平稳推进，到6月2号解封第二阶段如约登场，如今呢，不少人觉得解封的步子是不是可以迈得再大一些。比如巴黎所在的法兰西岛就苦苦等待一顶绿帽子而不可得，因为只有疫情地图刷上绿漆，才能名正言顺地放飞自我。不过恐怕什么都阻挡不了巴黎人对绿色的极致追求，这不，著名的文森公园裸体海天盛宴正式开放了。每年的6到10月，一众自然主义者都会相聚在巴黎的两大绿肺之一仙托维镜，天为被，地为席，把自己全身心地交还给大自然。疫情总会消停，但追责没有尽头，总有人不健忘，总有事不该忘。针对这场危机，全面调查正当其时。巴黎检方已经以过失杀人等为由拉开了广泛调查的序幕，直指这场健康危机中的刑事责任。而针对养老院在此次疫情中的糟糕表现，不少地方的检察院呢也已经介入了。参众两院的调查已经开始，其中法国国民议会，也就是众议院，已经成立了一个由30多人组成的调查委员会，他们将开展为期半年的全面调查，出具调查报告，涉及范围不仅包括疾病预警、疫情应对和医疗系统，也包括解封战略、抗疫经费和经济损失等等。在政府的层面，我们也听到了针对行政机构自身进行检视的声音，将由一支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展开工作，成为参众两院的补充，只是这一切还没有正式的说法。而在共和国司法法院，目前已经受理了80多起针对内阁的投诉，投诉者包括个人、工会和医生，而他们投诉的对象涉及总理、现任卫生部长、前任卫生部长、劳工部长，还有内政部长。与此同时，民间的行动也一直在路上。一方面，追责几乎在法国遍地开花。据了解，仅巴黎地区已经有至少142位受害者要告官，他们抱怨政府在疫情面前反应太慢，抱怨自己缺少口罩等等医疗物资。另一方面，在律师和民间团体的积极奔走之下，建立受害者赔偿基金一事也提上了日程。还是在巴黎，这142位受害人或是他们家属的代理律师就表示，目前每天他都会收到15到20个要求赔偿的诉讼。本周日，也就是6月14号的晚上8点，马克龙将再次发表全国电视讲话。新冠疫情应对肯定还是重中之重，而除了面对健康危机，这次恐怕还会侧重于救经济。提到小马哥啊，再多说两句，连日来媒体是一再吐槽，因为面对燎原的警察滥用暴力和种族歧视抗议，总统至今三缄其口。爱丽社工为什么如此气定神闲呢？发言人女士传话说，我们正视问题，但总统反对把法国和美国混为一谈，反对把警察一棍子打死。其实法国人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。BFM 电视台最新的民调就显示，尽管比例有所下降，但依然有69%的法国人挺警察。不过，认为小马哥反应太慢的受访者比例也超过了一半。马克龙选择暂时收声，可规范执法却不能含糊。比如，从今往后，警察对嫌疑人类似锁喉等一招毙命的危险动作就被禁止了。不过呢，能不能用电子脉冲枪取而代之？内政部长说，还在研究。